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63, I'ma buy a new Celine. Let her ride in the foreign with me. Ooh, she the bae, I'm her boo. And she down to break the rules. Ride or die, she gon' go. I'm gon' do, she finesse. I fight bull, she take that. Putting overtime on your body. You ain't gotta go away. No. Work, but you gotta be away. You don't wann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21:29，2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8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 Fifth Harmony，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ork from Home， 宅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就是我们以前曾经说过的那种自由职业者， 对对， 哎，好吧 ，Work from home， 是的，不太这个要求明天早晨一定要早起上班，哎，啊，自己呢也是想几点钟睡就几点钟睡。我相信正在听男左女右节目的很多老听友，他们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时光里遇到我们的，哎， 也可以翻译成手工作坊，就是家庭作坊。叫做 手艺人， 对 啊 ，work from home， 就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啊，你这是他在哪儿买的啊 ？work from home， 这个我在家给你做的， 哎嘿， 这个多好， 哎！你说到在家做哈，我今天呢还真的给我一个好朋友，即将过生日的好朋友，在家呢包这个礼物，嗯，就是现在大家送礼物都是哎直接就给你了 啊。 就很少有我要特意买个包装纸， 就拽你那儿了， 弄一个丝带 啊。 然后最有趣的是，我那个其实都是大批量买的嘛。一般朋友过生日，我送礼物都是自己包装。 哇，你批发送人礼物啊？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丝带啊，还有纸啊，就是那个包装纸，我都是这个给大家包上。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说实话，已经很少和朋友面对面的送礼物了。 明白了， 一般都是下单直接寄到他们家里。 是， 所以这一次呢，因为是在北京的朋友，然后就有机会呢去包。在包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件事情我也很久没有做了。就像你刚才说这个手艺人 啊， 就是他是带着真的自己的满心的热情和热忱，对朋友的这份祝福啊在做。然后我因为好久不做了，有很多工具啊已经开始短缺。 我以为你生疏了呢。 你就这 也生疏，你短缺嘛，这你就生疏。 毕竟是这么多年干下来的哈。最让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包那个花的时候，做蝴蝶结的时候，以前呢可能就会拿一个摁钉啊，就是钉出气钉一下，或者是拿胶粘一下。 啊，你还真会这个。 我闹着玩呢。 我听着越来越像样了。 凭本事单身的。 明白了，明白了。 但是呢，就是因为好久不去干这活了，已经很多东西都短缺了，但是我想在最短时间内把它完成，怎么办呢？我想那就拿针线缝一下吧，我就真的拿针线去缝那个丝带， 还会针线活，了不得了，还拦不住他了啊！ 大面积的绣花什么不会，但是缝个扣子啊，我觉得这是女性基本的吧，尤其像我们这种70后女性，你要说00后女性，90后的小女孩们不太会做。 你太小看人家了，人家肯定也厉害。 对对对，更狠更狠哈，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做了母亲以后，仿佛自己一下开窍了， 对， 啊，打通了脉络， 任督二脉，为母则刚，嗯， 好吧。今天呢一看就是到了星期四的节奏哈，开始这种家里面的农活哈， 对， 各种小手工都来了。 是是 是， 是， 主要是我们要谈一些跟生活有关的话题。昨天啊谈情说爱，今天呢就得民以食为天了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小黑板上 PO 了出来。当然其实这个话题主要是为了在那里的朋友哈，大家交流一下。因为比如说你和一个人约会的时候，刚开始不太熟悉的时候，如果能够知道哦他不吃香菜，哦他不喜欢吃蒜，你大概其实知道对方忌口有什么的话，你在想，哎，我也不吃葱蒜，这日后我们在一起过日子多合拍呀。 现场问就行了，不用先预约人家知道他的什么人。 点菜点菜嘛，就是要发现一些问题， 哦，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哪些你过去不吃的东西，哎，你发现现在你都吃了， 嗯， 啊，我变了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一些口味上的特色，或者说，哎，这个人怎么那么的有问题，特别格色呢？ 各色跟特色。 哎，这首歌其实也在诠释着这种风格哈，复古的音乐来了，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 都有他的问题，头顶烈日却站在阴影。如果你没有听过这种病，你就是疗效最佳治疗人群。幸福活在照片里。 所以 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每道题答案可不一定，没有人能做到事不关己，看起来光鲜一样身在废墟。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只是你放不放过自己。如果你跌倒一个不小心， 小调调哈， 哎呦，还有你看那钉子大子，大子，然后还有他那个鼓楔子吧，就是过门吧，他不是像现在这种，他是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但他的确是今年的一首歌曲啊， 是，绝对是复古的。 对，今年六月份哈，来自墨菲定律啊，一男一女的这个组合演唱的这一首《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说到墨菲定律呢，大家其实也都比较了解了哈，这是一个心理学的效应，它是1949年由美国的一名工程师爱德华墨菲提出的 啊。 哎，你经常晚上听这个心理学的，你告诉我墨菲定律，把它简单的说是什么意思？ 没学呢，还没学到呢。 哎呀，这都没学到呢。 不是叫这都没学到，这得一点一点慢慢学。等学到的时候，我一定好好学。 好的，我告诉你啊，墨菲定律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吧，事情有变坏的可能。就是你老觉得这事情有变坏的可能，那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就是它告诉人不要有这种消极，就当你有这种消极的想法了，就原文呢，它是指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方式将会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根本内容就是，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就是说你这一坏的想法，你尽量让他赶紧走开，不然的话他怎么都会发生，是不是啊？ 师弟就是你要是觉得这件事情啊他有可能会变坏，那你让他去做他就一定会更坏了。 哎呦， 就是叫墨菲定律哈。当然我们今天是为了引出这一支很有才华，然后他们的这个音乐哈也值得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女主唱也是非常的有特色，长得也很漂亮哈，是你喜欢那种文艺女青年。 是 啊 音乐圈的文艺女青年。 你怎么就知道我就那么喜欢音乐圈的文艺女青年？ 你哪个圈不喜欢文艺女青年啊？你在今天晚上的照片当中哈，叶谦特别让我给他来个，来给我来个大拳脚。 我记得咱们一起这么叫过，现在可惜他们都蹦不起来了，就只有我。 什么时候叫的来着？我也确实有印象。 对，咱们在第一年的时候， 男足女优一周年的时候吗？ 对，第一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阿鹏、 王东。 哦，我知道，是咱们那在录音棚那次。 对。 咱们一起录。谢谢你陪我一起过。 是。 还真的，我们还唱过那首歌呢，哈。 Introducing us to a new thing. I wanna save it for later. The taste of flavor, 'cause I'm a taker, 'cause I'm a giver. It's only nature. I live for danger. All that you got, skin to skin on my 危险的女人，来自 Ariana Grande， Dangerous Woman， 危险女人。 哎呀，主要是觉得自己动心了啊、嗯！一见到她，小鹿乱撞啊， 危险女人， 整个人啊，说话也不流畅了啊，整个人出汗了啊。这是爱情的力量啊， 你见着自己心仪的人要死过去了、啊、这个一点造化没有了，这个 反正那一刻你自己有点感觉自己乱套了， 嗯 啊，对吧，这个一般就是我们形容一个人心跳时的心动时的状态了。 是啊， 尽管这种心动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这个年龄段而言哈，越来越难了、啊、 嗯，是，还真是，这个是一个可悲的可惜的可怜的，是吧， 应该说生命中的心动都是定量的， 嗯， 就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已经大面积的投放给你了啊，你都已经接收到了啊，并且很愉快的感受过了，可能至此你这边的量就到了，属于你的非常少了， 是， 也许可能50岁60岁夕阳红的时候再给你分点啊，也就这样了啊、 哎、 不要期待了啊，这也是 我不期待我期待这干什么呀， 这也是告诉我们年轻的朋友哈、嗯、尤其是正感受着这种恋爱的快乐也好，或者说有人能够产生心动感觉的这个年龄段的话，要珍惜啊，不要浪费啊，总觉得没关系，以后大把大把的呢。 哎呀，没那么好的，您打的如意算盘太好了， 抱歉的通知您啊，这个量它必将就是一个递减的状态， 是 啊，没有人说生命中我们将会遇到越来越对的人啊，越来越好的人应该是比过去多啊，这是不太可能的，你就像头发一样， 嗯，是是是， 这个缘分也如头发一样、 哎、就这么个道理， 有点伤感了哈。所以星期四呢，往往是我们经过了一周哈、啊、到了第四天身体的状态一个下坡路的时候 啊， 包括情绪状态也是走下坡路， 哟，这么 我们唯有用美食啊激起我们心中的热情，所以星期四的晚上呢是一个好吃的星期四。 对， 我们来看一下在聊天室里哈，已经很早就来为男左女右助力的听友们，他们现在呢在说着自己过去啊，圆圆，我不爱吃豆腐，哎，我小时候啊一口豆腐都不吃，哎，就是那种不管是臭豆腐啊， 嗯， 还是水豆腐啊， 嗯 嗯 北豆腐啊， 真是， 还有什么肉什么纸什么， 怎么你就是不喜欢吃豆腐呗， 对， 嗯、哎、就是没法那种就是牙口特别好，你就真是你真是 对，他说长大了呢我却特别喜欢吃豆腐的各种做法， 嗯， 这就是你看时间它总会到了某个节点啊，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味觉上的变化。 是 七仔的七宝过去他不爱吃木耳， 嗯，木耳这种东西你说没有什么难闻的味道吗？怎么会不喜欢吃？ 但我就没觉得它好吃到哪儿去。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因为东北嘛，木耳很多哈。然后老人们又说木耳它有这个清肺嘛， 嗯，对， 一定要多吃一点。我记得小时候一说，因为上课老师不是用粉笔写字嘛，就说有粉笔灰 啊， 大家一定回家多吃点木耳， 是这么个清肺 啊、哎清肺。现在呢，这个我们的七仔的七宝，他说特别喜欢吃烤鱼，还有麻辣香锅里面的木耳。 嗯，是， 就改变了， 那个味道好了。嗯， 哎，我其实挑出来都是，哎，我觉得挺有趣的哈。怎么过去豆腐招他惹他了，他就不爱吃？夏佐若是过去不爱吃葱姜蒜和香菜， 这些 你说 都有味道。 做菜里的几大金刚他都不吃哈。 嗯， 他说现在大蒜和香菜却成了挚爱。 对， 这个转变我觉得很不容易。 有一些植物啊，小时候确实就是蔬菜啊，就是植物性的它特殊味道，有些小时候确实是接受不了。我记得我接受不了胡萝卜我接受不了，后来用油煸了还好一点。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香菜、茴香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我是吃不了的。后来都吃了，嗯，后来都吃了。 怎么有一种像过了一段挨饿的日子？ 不是、啊、我现在尤其我比喜欢吃韭菜还喜欢吃茴香馅的，就是那个茴香肉馅的饺子呀更吸引我。 哎，这个我跟你还是不太一样、嗯、我从小就不吃茴香，我到现在、嗯、就是茼蒿我渐渐的就是他如果在火锅里边混进其中的话我也能叨两口了，但是那个谁我还是不行。 我过两天我给哎我送你一包鱼腥草的饺子， 收起你的热情好吧。 鱼腥草馅的怎么样？ 有些事情呢、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个岁数哈啊，彼此之间不要再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不喜欢吃那个藜蒿饺子。 Hello， 大家好。 谁烤饺子他也不愿意。 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 这人真难为。 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哎，很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一点点葱花备用，再来一点点蒜蓉备用。要切一点点香菜，有很多人不喜欢，好害怕，但是我非常喜欢。Yeah. 不喜欢就别放，要准备酱油、油、香油，有时叫芝麻油，最近买的辣油，再放起少盐，然后一勺甜，不放猪油，因为我吃素。这是我的阳春甜点，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甜点，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甜点。爱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甜甜甜甜甜。爱你有理有理由，爱你有理有理由，敲门就在有理由。 Garlic and pepperoncino， 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吃起来更不简单。据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面，据说是经一世厨房的起点。喜欢吃 pasta pasta pasta， 煮炸橄榄油留给好朋友。甜甜，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甜甜，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甜甜。爱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甜甜甜甜甜。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甜点，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甜点。爱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 这次的棒，我爱吃这个面，吃那个面，天天去那个店，新鲜刚切的手擀面，各自形状有各自体验，有扁的、宽的、细的、粗的， 某些适合 酱和醋的， 有些不是 Chinese food 的， 这高汤底 不是素的。 要开一家面馆的话，我一定会放方大同这首《面面》啊，然后从早到晚就是这首《面面》啊， 背景音乐永远都是 加上一点葱花。哎呀，这个音乐顽童哈、啊，他做面的时候都能够和他的音乐联系在一起， 嗯， 然后就像一个教程一样，把这首歌啊，把这碗面都做好了。 你还别说啊，有很多这个艺人啊，有很多他们开面馆、开餐厅、开餐馆。开的不 了， 开的不错，有的还开的不错啊，啊就是开面馆的啊，我是知道的。比如说岳云鹏，他原来就是开，就是在那个面馆里面工作嘛，后来他现在还开了个大面馆。 生活里真的是少不了面哈，我们也曾经在好吃的夜里聊过面，但是面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聊不完啊，太多好吃的面了。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晚上的9:28。您正在收听的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00到11:00， 为您直播的 男 左女 右。 我们的调频是在北京音乐广播，如果你在其他的地方的小伙伴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找到 APP 的听听 FM， 可以和我们互动，也可以听广播回放。我们第二时段见喽， 待会儿见。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宏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 翠微24周年庆来啦！即日起至11月21日，翠微七店百货类大部分商品8折起，单店满百减20，再满千赠60。国际化妆品精品独享满赠优惠，并有店庆专享商品限时推出，快来选购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8日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又有很多小伙伴已经拿好小板凳，准备好各种瓜果梨桃，等待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 那么隆重，每次都、不至于，不至于。 哎，不，气氛还是要造出来的。 小围炉而已。 哎，不不不不， 小围炉。 我们是免费的啊，但是呢，希望人能把这个气场给做足啊，走过路过啊，留下掌声，好不好？ 是是是。 所以我们用叶谦自己带来的一首歌来给他暖个场。 嗯，这首歌是来自 Vanessa Carlt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ho's to Say。 哎，如果说你真的是在一个舞台上马上就要演奏了，你希望现场的朋友是在你演奏的过程中就会给你鼓掌呢，还是说在你上台之前就给你热烈的掌声啊？ 我一般得不，我的演出经历一般得不到上台之前就已经 疯狂。我以为得不到上台呢。 Family are the ones. 下面让我们用雷鸣般的掌声啊！ 这哪敢当？因为今天我唱了三天都比较激烈的了，又是用拨片的。今天我唱啊，恰恰相反，周四为大家准备了一首很老的、很安静的歌曲。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歌手啊，他其实是十大，如果你说有五十大名伶的话，那这哥们儿他叫马克麦特，马克蒙诺，马克蒙诺，他属于是五十大男生爵士男生之一，所以我非常喜欢他。 好的，让我们用雷鸣般的掌声啊，把东城区的夜间请上来。 很安静，很安静。 三二一，上台艺。 From Russia with love.I fly to you, much wiser since my goodbye to you. I traveled the world to learn I must return.From Russia with love. To Russia I fly, but there and then I suddenly knew you care again.Eyes running around, if though I fly to you from Russia with love, I've been places, faces, and smile for the moment.But oh, you hurt me so. Still my tongue-tied young pride would not let my love for your show. In cases you say no.From Russia with love I fly to you Much wiser since my goodbye to you I travel the world to learnReturn from Russia with love. 真的是听入迷了，就是我就听得特别难过啊，就是这个把我的心弦也撩拨得特别的哀怨啊。 那就给点零钱。 特别可怜啊，就是好像是一件特别难过的事情，有人离开了自己哈，情绪被你今天晚上给整得足足的了哈，足以见得今天晚上弹的虽然跟前三个晚上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偏爱今天晚上这支曲子。 嗯，它比较深沉，叫做 From Russia with Love， 俄罗斯之恋， 听出来了。大量的这个绕舌的感觉哈。 对， 大家呢今天晚上不知道喜不喜欢叶谦的非常跟过往不同的这支曲子哈。 From the Russia with Love。 对，反正呢，掌声啊，为爱鼓掌，看到了很多啊。这个自由行8778也说，安静的夜晚，听啊、就这种低沉的歌曲，心都静了下来。 嗯， 的确是这样，你就一下子好像就被按进了某一个回忆当中， 就并不是说我特别想去，但是这个音乐就能把你给压进去，你好好想一想。 哎，我好好想一想，我以后还是可以看唱一唱安静的歌的。 对，不错不错，加油，谢谢你。 应该没空，一张白纸与墨萍水相逢，少了副面容，表情有些陌生，无法集中，白日做梦，哗众取宠，自告奋勇，也不过只是寻找属于自己一个平衡。No， 片面心动，在爱情里都显得有恃无恐。当孤单被怂恿，一样容易感动，或是念旧，好的伤口，坏的嘲弄。点一把火，就有人送风。哦，上场不去，下场匆匆，最好深藏，心中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在媲美，就不肯睡。所谓徒劳无味，谁有谁是谁的谁？ 单依纯，他的单曲，就是他获奖之后，他以前比赛的时候不都是唱那些翻唱歌曲吗？ 嗯， 这是他后来自己的这个单曲当中，我觉得是最好听的一首歌。 啊，不愧为第一名。 就是、对他的这个演唱的各方面的技巧啊，以及这个音域的跨度，还有他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哈，展现的非常淋漓尽致的一首歌叫《喂》。 啊？ 喂。 不是我， 就是唤醒的感觉。 你刚才都说的都我都听得懂，你最后一句什么？ 喂 啊喂喂， 打电话那个喂 喂喂 喂，是你吗？ 明白明白。 他讲的就是一种唤醒的感觉，你也能听出来，整首歌里面有很多那种自我的纠缠呐、啊嗯，还有一些像内心的一些探问呢、啊，就是喂喂喂，你得醒一醒了， 嗯嗯， 唤醒的感觉哈。啊，听他的歌觉得很酣畅啊！为歌坛，为2021年整个的华语音乐里面哈，还有一些被我们深深记得的作品。其实你想，这些年中哈，让你说一首2020年最好听的歌， 嗯， 可能你都觉得哎哪首歌了。但是2021年真的会有很多首，不管是这世界那么多人如愿啊，包括这首《为》，都是让你觉得很惊艳的歌曲。 是是，这个歌曲啊，我总觉得它。无论是他词曲是不是还能有新意，还能创作出来，但是我觉得音乐 演唱者 对、 哦、 演唱还有音乐永不停，音乐的编配它永远都会随着时代就是前进着、 嗯、对，为什么我们需要好的歌手，因为好的歌手他不是说别人教你怎么唱一句一句，他是自己能够用很清楚的一些天赋的东西瞬间就把它演绎成自己的东西， 对， 这是很了不起的哈，他不是平铺直叙的告诉你像菜谱一样你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也不是说你们像制作人在这个录音棚里告诉他这句话你应该怎么怎么处理哈， 嗯， 往往这种一气呵成的多半都是他自己的那种表现， 在现场你在现场你只能在上场之前再听导师跟你念叨念叨，让你注意哪块的哪一句哪个气口了，你就只能是自己在台上凭自己了， 嗯， 不可能一句一句让你停着来。 对，这首歌非常好听，但是翻唱的可能性很低啊、嗯、太难唱了， 很难唱、哦，冠军选手唱的歌曲拿到卡拉 OK 你怎么去跟着他一起唱呢、 嗯、 你可能能唱个50分吧 啊 Old to Well、 嗯、听到一首好歌真的很开心很通透、啊、 是 Old to Well 来自妹妹 I walked to the door with you The air was cold But something about it felt like home Somehow nightLeft my scarf there at your sister's house And you still got it in your drawer even now Oh, your sweet disposition And my wide-eyed gaze We're singing be my old self again, but I'm still trying to find it. After plaid shirt days and nights when you made me your own, now you mail back my things and I walk home alone. But you keep my old scarf from that very first week, 'cause it reminds you of innocence and it smells like me. You can't get rid of it, 这个梅梅唱的这首歌一开始挺安静，没想到后来这么热烈，因为可能她太喜形于色了。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所有都太完美， All Too Well， 来自 Taylor Swift。 嗯，今天晚上叶谦带的音乐哈，节奏感啊还有情绪啊都显得非常的欢快啊， 还是有一些张力的哈。 啊， 相反我弹唱的时候我得给她安静一些。 啊，这对比还挺强烈的。 对， 时间到了晚上9:53啊，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马上我们要开启的是第三时段，也是大家等待的、盼望的。 哎，冷笑话暖文章。 嗯，那我们就第三时段继续。耳畔呢，要和你分享一首老歌，好久没有听了哈。 嗯， 其实这跟我们这档节目也是比较吻合的，感受来自男人、女人。在情感中不同的状态吧。第三十段见。 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还在等待着谁呢出现。 想了几回，也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 爱爱爱爱了几回，也明白其中 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 还是 学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 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 男人男人，多

欢迎光临11月18号周四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欢迎各位光临老朋友啊！大家都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冷笑话， 是 啊，如果你喜欢的话，真的让你笑了的话，都欢迎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吱一声，或者是点一个小赞赞啊，或者你在白天时光里听到了我们的回放，我也向你问声好，因为其实你的每一次点击都是为男左女右增加了一份力量， 对吧？听好了啊，点一个小赞赞啊， 小赞赞， 也就是说点俩，一次要点俩， 小赞赞， 点双啊，点双， 好，该你了， 不能点单儿。今儿，要不也把你姐姐给讲了吧？你姐这故事已经讲一周了，对吧？你姐跟我弟叶虚这对夫妇，从周一就开始讲，周四也别饶了他们了，算了，直接讲吧。你姐啊，今儿啊跟叶虚说了，说老公啊，老公。我大二的时候啊，追过我的男生想请我吃饭，你介意吗？ 介意吗？ 那个叶旭呢，看了一下你姐，看了一下韩美哈，大二的时候，大二的时候你当时体重多少？ 当时我48斤左右吧。 啊，叶旭又上下打量了一下他老婆说，行，去吧去吧，让他断了念想也好，回来以后好好过日子。 谢谢韩美啊， 哎， 谢谢 韩美，当年啊84公斤，你现在都比他当年要重了，你看你姐当年也有84公斤的时候， 84斤。 啊不，48公斤的时候，我说 法，多少？ 他主要他在我这个，他在我这个脑海里，他肯定他下不了84公斤，所以我说反了。当年他肯定也有48公斤的时候， 96斤是吧？ 对，也有96斤。 我去年96斤啊，我还能回去的啊。 对，我相信， 我相信我自己，因为冬天呢，大家要知道，因为天气凉，你得多储备一些热量。 这是一个动物本性。 对， 动物食用的本性。 对，但我们不建议说就是一味的哈，补太多了啊，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热量补得有点过了啊，还是应该适当的啊，有一些运动啊，来缓解啊，让它代谢一下。来吧，22:08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时间。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10年后你能站在哪里，其实早已注定。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时光穿梭，你想对10年前的自己说什么？是心满意足无怨无悔，还是一声叹息，空留遗憾？有句话说，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世事沧桑，因果轮回，很多人一边期待未来，一边虚度现在。要想过好此生，得知道一个人生真相。10年后，你能站在哪里？其实早已注定。今天受的苦，都是10年前偷的懒。有一个远方的表弟，从小好吃懒做，10几年前结婚生子，依然不改秉性。东北老家以种植玉米为主，一年最忙的也就是5月播种，10月秋收。平日很多人都是靠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家里一流的土地相对较多，表弟不愿出门，整天游手好闲，安逸度日。全家老小靠着几十亩卖玉米的收入，生活也算滋润。两个孩子出生后，花销越来越大，没有之前那么宽裕，表弟媳妇儿劝他外出打工，表弟开始不愿意，后来受不了这媳妇儿的磨叽，听得烦了，只好跟着老乡出去找活干。这不出去也罢，一出门更闹心，在外面打零工，偷奸耍滑，赚不了几个钱就开始膨胀，挥霍一空。别人打工带回来工资，房子翻新了，日子越过越好，表弟打工分文没见到，房子漏雨了，还欠下一屁股债。再后来，媳妇儿跟他离了婚，两个孩子跟爷爷奶奶过，兄妹俩因无人管教，10几岁也不到就辍学了。如今表弟快40岁了，依然到处借钱，亲友们避而远之。听说前段时间表弟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又求着城里的亲戚帮他找活，在工厂干起苦力。一切皆因果，欠下的债迟早要还，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为什么起点相同、境遇相似的人，却可以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面对生活，有人努力打拼，有人苟且偷生，有人苦尽甜来，有人一败涂地。但凡贪图一时安逸、不愿吃苦的人，最终会为过去买单，吃更多的苦。你今天遭的罪， 都是十几年前种的因，你今天受的苦都是十年前偷的懒，今天享的福都是十年前流的汗。身边有对夫妻，两个人都是农村家庭出身，丈夫从小靠外婆捡破烂拉扯大，妻子姐妹多，生活窘迫，小时候也经常挨饿吃不饱肚子。大学毕业后，为了多赚钱，两个人去了交通不算便利但薪资待遇相对较高的小县城任教。刚结婚那几年生活拮据，有了孩子依然住在学校分的职工宿舍，边带孩子边工作，两个人经常交替轮流上课，轮流带孩子，都有课的时候就让孩子在宿舍门口玩，托付没课的同事照看一下。条件越是艰苦，他们越是上进，忙碌之余两个人不断地进修学习，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先后被评为省级教学能手、优秀教师。前两年夫妻俩考虑长远发展，到了省城的一所私立高中任教，两人努力上进，用心教学，很快得到校领导和师生的认可。现在一个是年级主任，一个是科研组长，带出来的学生个个都很优秀，两个人的收入也比之前翻了几倍，有了自己的三居室，把父母也从老家接了过来。茨威格曾经说过，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要想人前显贵，必然人后受罪，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人生没有白流的汗，每一滴都有用。别人眼里的衣食无忧不过是苦尽甘来的注定，别人眼里的岁月静好不过是咬牙坚持的馈赠。泰戈尔说，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照亮你的路。今天享的福都是十年前流的汗，若想三餐无忧、四季温暖，先问问自己，我为此做了什么准备？若要梦想成真，不留遗憾，先告诉自己，从此刻就开始努力。今天选的路，决定十年后走多远。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人生是一场负重的狂奔，需要不停地在每一个岔路口做出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将通往截然不同的命运。你今天选的路决定十年后走多远。想起前段时间一位叫牛玉的女孩，踩着一条机械小钢腿走完 T 台，惊艳上海时装周，微博热搜，全网为她打 call， 人民日报发声点赞，牛玉你真漂亮。有网友评论，又飒又美又坚定。2008年汶川地震，11岁的牛玉凭着我要活下去的信念在废墟中获救，等待他的却是高位截肢和30多次手术。面对厄运，他选择咬紧牙关熬过苦难，走出身心的伤痛。十年间他战胜自己，和假肢和解，重获新生。十年后他参加汶川马拉松，3小时53分走完20多公里，走向更远的人生。现在的他在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本职工作是一名短视频编导摄影师， 他说，活着不易，更想要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有一句话说，这世上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芒万丈，有人一身锈。人生如登山，上坡路难走，不经历艰苦跋涉，又怎能看到山顶的风景？同样是一天24小时，同样是10年的光阴，有人选择平庸，浑浑噩噩度日，最终碌碌无为；有人选择努力，全力以赴打拼，最终梦想成真。不经一番彻骨寒，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你选择今天的路，决定了10年后走多远。莫言曾说，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梦想不是浮躁，而是沉淀和积累。只有拼出来的美丽，没有等出来的辉煌。现在的你，是10年前你的决定；10年后的你，是现在的你决定。种一棵树，最好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想要改变，从此刻开始，一切还不晚。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愿你10年后的今天，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所得皆所愿。 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 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 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生命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来自李宇春还有梁朝伟他们翻唱的这一版大家很熟悉的《十年》， 你看看人家翻唱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老朋友听到这首歌呢，会自动的、生成在2017年的7月16号男左女右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也翻唱了《说好的十年》啊。转眼之间4年多过去了哈，明年就到了我们在一起的第15年。就是每当听到这首《十年》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打开我的微博啊，新浪韩立微博。如果你搜一下2017啊，因为它不会有年份嘛，在2017的7月，我曾经转过这一个视频啊，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就是在7月26号的9:07。我转了10年 啊， 所以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立马呢又把它给打开了，看了一下视频当中的我们。 我们当时， 哎，叶谦当时头发好长啊， 嗯， 真的，说实话，你现在看上去的样子，比那个时候要年轻。 那可不是嘛，我那时候头发又长，胡子又邋遢，是吧？肯定是留着胡子留着长发的，那是另外一个范儿，跟现在这不是一个级别的范儿。 但那个时候你觉得那个样子是你喜欢的样子？ 是我也许还会变回去。 对，每次我这么说，你都 会 把这个像模板一样都会告诉我，也还会变回去。 对， 当我现在哈过了4年再去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那一切我很喜欢。 嗯， 就我记得当时那个 MV 我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不是这个导演啊，也不是什么，是来自于我自己。我觉得我太草率了，我没有化妆，我指的化妆是找专业的化妆师，给你进行一个妆法，比如说贴个假睫毛，至少就是把一些你自身的漏洞给弥补一下。我当时以为会切的都是远景，就我们不会看很仔细，所以我就是日常自己化了化，就是那种无效化妆啊，简简单单化了一下。但今天看上去，我觉得其实那就是真实的我啊。对吧？ 对啊， 就是很多人说电台的声音好听的人可能形象都和他们想象中差点意思。 是 啊，但是呢，有了这个美颜，有了很多可以给他美化的手段和工具之后，我们好像也变得好看了一些。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们的声音，哎呀，我们的声音还是要比我们的样子漂亮太多了啊。 下面这位呢，是声音也好听，样子也好看。 嗯， 她就叫达菲，金发美女，这首歌的名字叫女孩 Girl。 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40段再见啊。如果是新朋友不知道4年前啊10周年的时候我们发生过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到新浪哈利微博去找一下2017年的帖子。 Forever, cause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50.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次回到领华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听他就咚咚啪咚咚啪咚咚啪 We will rock you 他都这么提醒我了。北京时间22:31:5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是周四，我是工作男叶谦。 嘿，22:3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本周夜间最后的25分钟时光啊！说到这里呢，也有些朋友说明天晚上陌陌来不来？ 哎，对呀、 在这里要抱歉的通知各位哈，明天晚上陌陌不来。好消息是，明天晚上会有男左， 哎，还有男左， 哎， 啊，有一个新男左。 应该说我们一直期待有飞行嘉宾嘛。 嗯，飞行嘉宾。 但是飞行嘉宾因为他是第一次嘛，也像是我们要有一个面试啊，所以明天晚上就让他来一个小时。 啊， 怎么样？想想当年你直接就上任啊，是不是感觉到？ 我是实在 被高看了。 对，我是跟这个不一样待遇啊，当时这个待遇。很特殊，很特殊， 因为你毕竟有彩玲乐翻天的底子，对吧？我们是在那个节目中合作过， 是。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见面，他还聊起了我们当年的彩玲乐翻天，他说那个时候哇，彩玲太火了， 是那时候就是节目带的也很火。 哎，说到这里哈，我觉得我和叶谦就是在那个时候年轻啊，然后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表现出。太好了啊，至此人生这个踏板我算是找到了。 没有没有 没有， 因为那时候说实话我没有到年轻到那种地步了，对，那种地步了，那个时候也30多岁了嘛，是吧，也30岁了，30而立了。 话说提到当年的彩玲乐翻天，确实有很多故事哈。 对， 甚至如果找一些过去的资料，我们也会觉得 这段回忆是广播生涯里特别闪光的日子。 是， 对，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也不可能认识叶谦啊。所以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啊。哎， 彩铃给我们拉到了一起，嗯，要来一个什么，就是回想曲，刚才要让我们回想一下当年辉煌的前奏啊。 但实际上哈，过去的事情 就应该过去， 不要 老站在原来的这个，都算不上功劳簿，你就老是在前面的记忆中沾沾自喜，那你就真的是完蛋了，就前进不了了。 对，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我们又做了一档陪伴时间如此之长啊，并且在明年它依然会存在的节目， 是， 这就是值得我们彼此记个掌。 你的早安陪我吃晚餐，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你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我面前，七星有十字星作伴，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被奔驰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等你有一天靠岸，少了你的怀抱当暖炉我还不习惯，一给你照片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不怕我们在地球飞到我面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等你有一天靠岸，少了你

siempre está en mi corazón. El recuerdo de tu amor. Y al igual que tu canción, quietud de mi alma, su siempre está en mi corazón. La nostalgia de tu ser. Y ahora puedo comprender qué dulce ha sido tu perdón. La visión de mi soñar. Me hizo ver con emoción que fue tu alma inspiración donde aplaqué mi sed de amar. Hoy tan solo espero verte y ya nunca más querer. Mientras tanto que tu amor siempre está en mi corazón. 安静的就结束了。 对，这是小野丽莎姐的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拉丁文的歌曲 啊，哈，是 是 非常的好听啊，好听到我看时间只剩下最后的六分钟了。 是 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听的歌比较多哈。 对， 也来看一下聊天室啊，和大家在这个就像宿舍要关灯之前啊，彼此得祝福一句晚安啊，明天早晨谁叫我一声啊。 对 对，大家都会有一些在睡前哈互动的内容。我们也再次感谢一下本周啊在夜间当班的时候非常支持我们的聊天室，保证了这个聊天室热度的各位听友，让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有六位数以上的人气啊， 感谢大家了。 对，这样怎么说呢，很不容易哈。 嗯， 因为白天时光里大家都很劳累了，到了晚上呢还是要这么认真的和我们互动。今天晚上的话题里其实也是更多的关注大家的饮食健康啊，让我们的营养变得更加的全面。 是 有一位朋友他叫自由行8778，他说我过去啊不吃羊肉，连闻味儿都难受，现在什么羊蝎子、羊肉串、羊肉泡馍都可劲儿走 啊。那你不是真正的怕膻的那类人群，你其实是就是一开始没吃过它，于是你就觉得有点不太自然。 对 ，Mr. 梁也是这样，不爱吃羊肉啊，现在也是特别喜欢。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命运哈，有它的就是到某一个。我们说每一集都会有一些反转， 嗯，是 吧？ 我是 剧情的反转。 对，因为我知道不喜欢吃那个羊肉的人，就比如说我母亲，她是一辈子不喜欢吃这个，她扔过，就扔过多少锅，你知道吗？就是因为 有味儿，用过 对，不慎别人就是用给她涮了羊肉了，或者是有什么羊油啊什么的， 你脾气好大呀， 就把锅就扔了。就是直接扔锅， 甩锅， 对，就是甩。他是从80年代就开始甩锅的那种人。 阿姨， 我记忆中70年代他就甩过锅， 太有脾气了 啊！我爸炖了一锅羊排骨什么的，他就完了以后， 尊重他， 完了以后那高压锅就给扔了。那可是 太有性格 了，那可是80年代啊，高压锅。 后来呢？阿姨也没有吃。 后来他那个镜头是你们谁都不许吃，就是在 家 里 全 家 都得 都给我少吃这个。然后后来呢实在是因为他忽然发现爷儿俩都吃，爷儿仨都吃的时候，他发现我哥也吃，也不敌，他就发现自己其实是家里的少数派。那么少数派他不能说这么霸道，他于是他就说那好，你别动我的锅。 你们如果动我的锅， 我就 扔你们的锅。 哎，对。 其实很多爱吃羊肉的朋友，像我也爱吃，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是我们北方家庭啊，就起码是我家不是说因为爱吃就常常做的佳肴， 是， 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到一些店里面去吃哈。 对， 今天晚上希望大家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一来是减轻一下白天时光的疲劳，还有整个一周哈，对自己的方方面面的一些情绪的波动啊、影响啊，都会减到最低。同时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晚上。大家不是一直都希望有不同的男左吗？那我们也想在年底的时候做一些尝试哈， 好， 增加一些新的声音、新的元素，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啊。 干嘛？你还哎，我给你纸巾嘛？ 没有了， 拉拉子的像， 就是年轻人嘛。啊，但其实我自身还是不太了解。和年轻人在一起做节目该是如何，所以明天晚上会在第二啊，不，第就是应该说第二个小时， 你放心，现在只要你带来嘉宾，对于咱俩来说都是年轻人， 比我们老的也比较少了哈。 对， 好吧，晚安，明晚见喽。 晚安。 当初说不定有些遗憾的一弥补，可是我怀念犯过的错误，它让我懂得付出。 向未来，